第53章，视频。 这里的黑暗是灯光穿不透的，但炮火居然可以。那一瞬间的光有点耀眼，从黑暗笼罩的废墟上方划过，映照出了更远处的半片天空。尤霍忽然想起了眼睛恢复那天，纱布还没有完全拆除，久违的光顺着针织的网格渗透进来，乍然成片。谈不上多高兴，却让他倏地放松下来， 笑了。 秦鸠看了尤霍一眼，拎起一枚新弹头，熟练地装载上。他眯起一只眼，冲着天际又是一下，后坐力撞起尘埃，炙热一片。即便站在安全区域，依然能感觉到骤然扑来的热浪。尤霍拍了拍秦鸠的肩。秦秋转过头来，嘴角的笑意很深。这人的嚣张包裹在衣冠楚楚之下，有种别样的风劲。怎么想玩一下？秦秋问。 试试。 尤霍伸手去拿，秦秋偏开头，玩笑似的让了一下。知道我们优等生很厉害，但这个不能乱玩。尤霍捞了个空。 幼稚吗？ 还行，总体成熟。秦鸠不太正经地点了一下头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东西没受过专业训练，很容易把自己玩死。尤霍瞥了一眼炮筒侧边的制式标志，这是 AT4CS2S 的低配粗糙版，比原版稍重，有效范围300米，可以重复填弹。有密闭空间发射能力，但后方有阻隔物的情况下，依然有一定概率反扑伤到人，确实容易把自己玩死。秦鸠刚刚打得随意，但该注意的地方一点没漏，一看就是经验丰富，这属于典型的有资本可浪。 你在部队待过？ 尤霍问。4年军校，3年部队。秦鸠说，然后被轰到这儿来了。 我在部队的时间比你短，但军校比你久，因为跳过级，还比你年轻。 尤霍瞄了他一眼，把炮筒拎过来，干脆的垫上肩，又抬脚踢了两下秦鸠，示意他让开点。 所以你没玩死，我就死不了。 尤霍半闭着眼，抬手就是一发。秦秋高高挑起眉，目光划过那枚耳钉，落在他平直的唇角，又一抹亮光在天边炸开。尤霍垂下手，炮筒枪的一声杵在地上。 传会他吗？ 难说。秦秋编得跟真的一样，搞不好一会儿海水就灌进来了。你水性好吗？不好的话，可以勉为其难捞你一把。被那冷冰冰的目光冻了好几秒，秦鸠才改口说：你可以把现在的禁闭室当成另行开辟的小考场，跟监考船有连通，就我们搞出的动静，还不至于把船弄塌，顶多让他们有点轻微震感。三下轻微震感过去，船舱二层的休息室里，盘子碎了两个，咖啡泼了3杯，油灯摔了一盏，4位监考官转了8圈，到处找震源。海面冰封一片，没有可疑漂浮物，船底也没有什么海怪寻死觅活。他们找了好半天，终于难以置信地站在了2号禁闭室门前。真是这里？078依然不太相信，禁闭室能搞出这动静，我怎么没见过？ 我也没。 话没说完，里面又是一声炸响，监考官们被炸成了面部截瘫。 我现在见识了。 154木然地说。 92，快去开门。 922不满。 为什么是我呀？ 你活泼。 我。 僵持片刻，门还是被922打开了， 九二小心翼翼地探进了一颗头，就见自己扒在了一片黑黢黢的围墙旁边，浓重的硝烟味熏着他的鼻子。 哎，老大，你拎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 门开前一瞬，油货打完了第四发弹药，及时把炮筒塞回秦鸠手里，企图把后两炮一起栽赃给他。典型的玩够就翻脸不认人了。秦鸠啧了一声，拎着炮筒往前面一杵，对九二二说：“ 来的正好，找你有点事儿。” 九二二一看火箭筒都寄出来了，吓了一跳：“ 出什么事儿了？禁闭室有问题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那不会是系统又 bug 了吧？” 九二二更不安了：“ 什么？系统 bug？” 门外一五四一听这话，也跟着探进头来：“ 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有人受伤吗？” 零七八和零二一也吓了一跳，扒着门就要往里冲。油火第一次看到了监考官这样接二连三的演变脸，一个接一个脸色刷白，有点讶异。倒是秦鸠说：“ 别慌，系统没事，没有 bug， 扒着门的可以先放放。”“ 系统真没事儿？”“ 没事。” 九二脖子又长一截，四下转着看，见确实没有什么怪象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秦鸠见他们一惊一乍的，忍不住说：“ 就算真有 bug， 也不至于这么急吧？”“ 当然至于。” 九二二讪讪地说：“ bug 一来您都扛不住，直接休养处高危病房躺两年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急？” 一五四在后面猛拽他袖子，可惜拽晚了一点，这位智障同事已经把话说完了。秦鸠看了九二二一眼，问一五四：“ 九二二来的晚，上哪儿知道的？你跟他说的？” 一五四默默捂住脸，心虚的说：“ 有次话赶话聊上了。” 零七八这个智障还跟着凑热闹， 知道这事儿不是很正常？我当年一进我们组就听说了，据说惊血异常，你被下了几次死亡通知单，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血，钉了好几处钢。 零七八对上秦鸠略显冷淡的神色，终于反应过来，蓦地收口：“ 差不多就是这样。 艺术加工的不错，夸大了系统 bug 的危险程度。” 秦鸠又不咸不淡地补了一句。零七八说：“ 确实有点，系统 bug 是一方面，那位传说中的考官 A 也是一方面，不然你应该伤不了那么重。” 这棒槌突然嗷一嗓子，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脚，就见零二一小姐混乱之下没看清路，高跟鞋钉子似的细根碾在了她脚趾尖上。“ 小姐，你……” 零七八抓住门框，零二一一愣，轻轻啊了一声：“啊，抱歉，急着想进门。”零七八顺着门框滑下去，捂住鞋憋出一句：“ 没事。”“ 你们组还真是出乎意料的关心我呀，有点受宠若惊。” 秦鸠顺手拉了零七八一把：“ 还聊什么了？说来我听听。” 秦鸠态度挺好，说到最后还带了一点开玩笑的意味。零七八单脚蹦了两下，总算缓过了痛劲儿，说道：“ 差不多就这些，其实就是刚进组那阵子聊过几句，新人嘛，什么都好奇，猜猜那个 bug 是怎么样的，猜猜你怎么解决的，要不就是猜猜考官 A 去哪儿了，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花样，后来聊聊发现也没什么好猜的，就不聊了。” 秦鸠听着他说的话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，他作为当事人，这两年里偶尔想起那件事来，状态居然跟这些局外人是一样的，同样会猜测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猜测最终是怎么解决的，猜测考官 A 最终结果如何。前两个问题秦鸠毫无印象，系统内可接触的范围内也没有留下资料，光凭想是想不出来的。至于最后一个，尽管秦鸠记不清也查不到资料， 但按照系统惯来的逻辑，多少能推断出一个结果。那位考官 A 要么死了，要么废了。既然被系统除名，那记忆应该也被干预了。很久以前，154冒冒失失聊起这件事时，曾经问过他：“ 老大，万一……我是说，万一考官 A 没死，您哪天又碰见他了呢？” 当时的秦鸠说：“碰到，他不记得我，我不记得他，这种不能叫碰到，就是陌生人走了同一条路。”“ 那要认出来了呢？”“ 还他几张病危通知单。”秦鸠随口回答了一句，片刻后又懒洋洋地说：“应该会请他离远一点，不管真矛盾假矛盾，毕竟凑在一起没好事。”秦鸠眨了一下眼，回神对078他们说：“行了，该休息就休息吧，我找922有点事儿，犯不着这么兴师动众。” 一众监考官心说：“你之前那些动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 922问：“找我什么事儿啊？” 秦鸠伸出手：“充电宝带了吗？借我用一下。” 至此，078终于意识到自己出了个多么馊的主意。为了及时止损，他硬着头皮把这两位大佬又分开了。 油货还回一号禁闭室，秦鸠继续待在二号。 转身去隔壁前，油货拉了秦鸠一下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油货想起了刚刚078那些话，那些死亡通知单和记不清数的钢板，又觉得这种时候跟秦鸠说自己是考官 A 并不那么合适。难得气氛还不错，何必急着搞僵呢？况且油货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考官 A， 连自己这关都还没过，有什么必要去给别人添堵呢？ 这轮禁闭后半段过得格外漫长，至少秦鸠等待手机活过来的过程显得尤为漫长，长得像一个世纪。那手机似乎在故意跟秦鸠开玩笑，硬是在922又一次来开门的前一刻才忽然亮起了屏幕。这次秦鸠没有浪费时间，很快点进了那个视频界面，播放键一按，那条街道在模糊的光影下活了过来。